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至八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门打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就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今天我们很高兴是远在香港的石伟翰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不用怕，耶稣已复活。 好，弟兄姊妹都听到我把声，是不是听到了？ OK， 好啊。咁今天咧同大家分享嘅经文题目咧叫做唔使惊，耶稣已复活。啊，咁啊，都好高兴啦吓，即系再一次同大家去再一次相见啦。虽然隔住一个好远嘅地方，不过咧我哋喺主嘅里边咧仍然咧系紧密连结嘅。啊，让我哋一齐去珍惜上帝嘅说话咧，求上帝嘅说话帮助我哋啦。咁我哋一齐有个都有个祈祷啊。好，主耶稣，求你都让我咧，我哋睇到你自己复活嘅大能，让我哋知道点样去专心依靠你。求你就系咁样去帮助我哋，我哋更加睇得明你自己咧嗰种嘅恩典同埋能力。就求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系啦，咁啊，之前咧我都有机会同你哋唔同嘅弟兄姊妹啦，都隔住即系 Zoom 啦吓，都有唔同嘅分享。咁我记得咧，其中有一次咧，即系有一组咧就去问我同师母有啲咩兴趣同埋嗜好喎。啊，咁啊都分享一下啦。咁我哋其中我哋同师母一齐嘅兴趣咧就系咩咧？就系咧睇电影啦。咁啊，因为咧实在咧睇电影咧就系即系好便宜啦。咁我唔知你哋即系睇一出戏几多钱啊？咁我哋喺香港咧喺屯门区咧有啲好平嘅戏院啊。咁啊，即系如果朝头早睇戏咧就$40就已经可以睇到一出戏噶啦。啊，咁所以咧，我哋同师母有阵时咧都会趁住朝头早嘅时间咧都会睇戏啦，无论港产片啦、西片咧都会中意睇嘅。咁啊，不过今个礼拜有少少唔同啦。今个礼拜咧嘅特别之处咧就系礼拜五咧我睇咗另外一套戏嘅，啊，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咩戏啦？啊，咁啊，礼拜五咧我就睇咗套不一样嘅电影，呢套电影就叫做《受难曲》。因为咧，我哋教会咧，呢边咧，我哋就喺星期五嘅晚上咧，有一个嘅受苦节嘅默想晚会啦。咁当中咧，我哋都一齐咧去睇呢个嘅咧，一个出名嘅电影，关于耶稣嘅受难曲嘅电影。啊，咁啊都睇到耶稣咧为我哋所做嘅一切。啊，咁喺一个受难节嘅日子下，受苦节嘅最咧，去思念耶稣咧所做嘅一切。啊，咁啊。但咧睇呢套戏咧，睇到最尾嘅时候咧，唔知道你有冇印象系一个点样嘅结尾啊？啊，个结尾咧其实就系讲咧，耶稣已经复活咗啦。啊，喺个结尾里边咧就讲到咧，有块白布就留咗喺咧个坟墓里边。啊，咁咧就耶稣咧就离开咗嗰个坟墓。啊，而嗰个大石咧都滚开咗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呢套神曲里边咧，其实最尾嘅结局咧，都系好令我哋咧，本来好紧张、好不安，或者可能好血淋淋嘅画面里边咧，突然间咧带嚟一个令我好一个好唔同嘅画面。啊，咁事实上咧，原来咧，当我哋去睇圣经嘅福音书嘅时候咧，其实咧都好似睇一套电影咁嘅喎。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帶住一套好似睇電影嗰種嘅心情嚇。咁啊，事實上咧，我哋今日睇嘅馬可福音都係咁樣嚇。馬可福音咧，其實如果你由試下由第一章去睇到第十六章咧，其實馬可福音就好似一套電影咁咧，圍繞住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嗰個主題就係咧，耶穌係邊一個？耶穌究竟係邊一個咧？所以咧，一路咧喺由開始第一章一路去嘅時候咧，一路都去幫咗咧睇呢一個馬可福音嘅讀者咧，一路好似睇電影咁樣追查住咧，究竟耶穌係邊一個？喺嗰個嘅一路嘅經文嘅發展裏邊咧，我哋見到咧耶穌咧能夠醫病啦、趕鬼啦、行神蹟奇事啦，跟住咧有好多人咧都因為耶穌所做嘅一切咧都為之折服啊！但系咧，你留意咧，馬可福音裏邊咧就講到咧，其實都冇一個人能夠好明白咧，究竟耶穌嘅身份係邊一個？個個咧都好驚訝嘅。所以嗱，你試下睇一睇第一章啦。第一章嘅時候咧，就係當耶穌趕出烏鬼嘅時候咧，眾人都好驚訝，就話彼此就對問：呢啲係咩事啊？係一個新嘅道理啊！見到耶穌所做嘅嘢。去到第二章嘅時候，耶穌醫治咗癱子之後咧，眾人都好驚奇，就話：我哋從來都冇見過咁樣嘅事。而去到第四章平靜風浪之後咧，佢就大大嘅懼怕，跟住佢哋就問一個問題：呢個到底係邊個咧？連風和海都聽從咗佢。接著咧就有好多好多嘅畫面，都係講緊耶穌係邊一個咧？所以咧，聖經裏邊有啲學者咧就話咧，特別喺馬可福音前八章里面就是被称为叫尼赛亚的秘密。究竟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尼赛亚呢？究竟带了一个怎样的秘密呢，去在那个的马可福音里面出现呢？而事实上去到后来第八章之后就慢慢揭露着那个尼赛亚的秘密，那个答案在哪里。所以由一个故事马可福音一路开始，一路到最尾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其实一幕一幕的镜头都揭露，逐步揭露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就好像看电影那样，即观众一路平息以待，就等候揭露那个真相。你知不知道去到哪一度呢，马可福音先揭露那个真相，耶稣是哪一个呢？原来就去到第十五章。刚才我们看崇拜之前的片段都有讲，就原来去到故事发展去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马可就终于呢就将在观众心里面一直的疑团就打开。透过哪一个呢？就是透过百夫长看见殿里面的幔子从天上从天到下呢裂开为两半的时候呢，他就看见耶稣喊叫喘气，他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哇，就好似咧，同我哋睇戏嘅时候咧，睇到终于咧揭露嗰个关键啦。我哋一路期待住咧嗰个嘅线索，嗰个答案系咩嘅时候咧，哇！即系我哋忍唔住就话：，哦，原来就系佢啦，就系佢啦，原来佢就系神嘅儿子啦，佢就系嗰位嘅尼赛亚。所以咧，即系当你去咁样睇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咧，真系好有趣味啊！睇到咧嗰种嘅状况，去到第十五章就系终于讲出个关键，耶稣就系神嘅儿子。他为了世人的缘故，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来到这个世界上，正正好就是完成了他那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当看完第十五章，知道个身份，知道尼赛亚就是那位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去到第十六章呢，就是那个马可福音的结局。就好像我们看戏的时候，去到那个电影的尾段结局的时候，究竟是发生的什么事呢？其实呢，整个马可福音结局第十六章里面呢，当你去看回整个福第十六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呢，其实第十六章呢有两个的部分的。就是分开了，就是一至八节和九至二十节。啲学者呢一路去研究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就是其实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至八节呢，就是整个马可福音一路编写的时候最合理的结局。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好像看戏一样，这个是一个正式的结局。而去到九至到二十节 其实呢你发觉是 很特别的，很不同的。他再一次呢去讲到呢七日的头一日。其实呢好像有些补充咁样。其实呢就好似呢我哋睇戏咁呢，睇完正式嘅结局之后呢，最尾呢就有啲彩蛋，佢有啲嘅补充啦，有啲嘅加多少少一啲额外嘅嘢呢俾大家去知多少少咁样。所以呢我哋今天嘅睇嘅经文呢就係睇呢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一至八节。当成个马可福音要完结嘅时候，究竟马可呢要带嚟一个点样嘅图画，一个点样嘅信息呢？剛才我們都讀過這段聖經，就講到過了七日，即是抹大拉的瑪利亞和雅各的母親瑪利亞和撒羅米呢就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到第七日，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出太陽的時候，他們就來到墳墓那裡，彼此就說誰個給我們呢將這個石頭從墓門滾開。如果那個石頭原來很大，他們抬頭一看，他見石頭已經滾開了。当中呢他们进入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呢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个少年人对他们说，不用怕，你们寻找的那个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呢，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请看他安放的地方。你们可以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於是呢这几个妇女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里到呢，但是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都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马可福音就是在这样的说话里面呢就去结局，因为他们害怕。所以当你去看回整段的经文的时候呢，其实第十六章一至八节就承接住马可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受死同埋安葬之后咧嘅继续嘅描述。耶稣嘅身份咧已经好清楚揭露咗咧，佢系边一位。但系去到最尾嘅时候，呢一幕咧就将个镜头咧就扫到去咧嗰三个嘅妇女上边。究竟佢哋系边一咩人嚟嘅咧？三个妇女。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其实这三个妇女的出现并不陌生的。如果当你看回第十五章的时候，你会知道第四十节和四十七节他们已经出现过。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是正正好就是看到耶稣受死的情形，以及他在哪一度安葬。他们很清楚耶稣真的死了。而这个段落在哪里发生的呢？什么时间发生的呢？当你看回这个经文就说，就是过了安息日，跟着后面就说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正正好就是耶稣被杀以后的第三日。耶稣被杀以后的第三日，可能呢就是我们就这样说，可能都没什么印象，有什么特别啊。但如果你看回整套马可福音是一套电影的话呢，其实在八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和十章三十四节呢，曾经三次耶稣已经讲明过了三日呢要复活。过了三日呢要复活。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想象一下，一路看住马可福音的人呢，其实脑里面都会有个印象，记得啊，即是耶稣说了三日后复活，三日后复活，三日后复活。所以大家应该正常读下去都很期待着，大家会很有心理准备见到三日后复活。不过我们也都看到事实上呢，即是那三个妇女呢并不是这样。而他们来做什么呢？或者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是那个坟墓里面。他们就是想着，因为他们刚刚见到三日前耶稣就在个坟墓里面被安葬，即是用一块石头就挡住了个坟墓的。好清楚就话有嗰块石头咧，碌碌碌碌碌吓遮住咗个坟墓，所以佢哋好期待住咧嚟到呢度咧去见到耶稣，见到一个点样嘅耶稣咧？呢度就话佢哋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嘅身体。呢度讲到啲妇女咧，佢哋嚟到坟墓嘅目的就系要为咗去膏耶稣嘅身体。膏耶稣咩身体啊？高一个耶稣已经死去的身体，他们为了耶稣安葬的事预备香膏， 因为之前是安息日，他们不能够去到，现在他们终于能够来到了。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既然要来高耶稣这个死去的身体，其实他们似乎好像我们这样，经常都很疏忽大意，没想起耶稣讲过的一些说话。耶稣说了，过三天他要复活。这几个妇女来到坟墓面前，其实都想不起那份的盼望，或者不能够想象得到他们可以见到一个复活的耶稣。所以当你再看下去，你会发现就是在第三节的时候，他们怎样讲呢？特别是这里说他们彼此说什么？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门滚开呢？原来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这里就是讲的那个说呢是怎样呢？是不断不断不断这样讲的意思。即是说呢，其实这几个妇女呢来到坟墓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呢一路行的时候呢，不断都讲的他们知道要来到高耶稣了，但是他知道那个墓门呢是被一个很大的石头呢去遮住了。他们呢都是不断地讨论着怎样可以打开这道门呢？谁能够为我们打开这道门呢？他们不断去讲着这个问题。所以在圣经后面就说呢，那个石头原来很大，大到就是呢他们不觉得打得开，他们没有想过会有人打得开这个坟墓门头呢这个的石头。所以你想象一下，他们带着一个什么心情？他们即是很担心，很想去做为耶稣做一些事，不过他们里面呢是很烦躁不安，不断地讲不断地讲，好像我们有时有些事烦呢，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去讲，好像我们面对问题呢，我们都会重复重复在我们脑里面呢萦绕不休。跟着你再看埋后面去到第五节的时候，讲紧他们见到的人物，他们呢见到坟墓，见到一个白袍，见到有个人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想一想，你如果今天你去到坟场里面，即是你应该见到想着没有人在这里的时候，但竟然呢见到有个白色衫的人在你面前走过，还会跟你讲话，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心情。这里呢圣经里面正正好说呢，这个进到坟墓里面的时候呢，他见到有一个少年人呢坐在右边穿着白袍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神惊恐。在原文里面，神惊恐呢这个是一个很强化了的一个动词呢，去表示他们非常非常非常之惊，很强烈的。就好像呢圣经里面你记得即是彼得曾经在船上面呢都见过耶稣呢在海面上行走。当时呢他们在船上面没想过有个人在海上面行走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情呢就是这样呢，好惊好惊好惊好惊。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会不会有些事物，有些事，有些人会常常令我们觉得好惊好惊好惊。我们呢令到我们呢口里面成日噏住某啲事，成日提住某啲事，令到我哋嘅心情呢都好似呢三个妇女咁样呢，冇盼望啦，心里面好多焦虑啦，非常之惊恐啦，好烦躁不安啦。唔知呢个会唔会系有时我哋常常都会生活里面面对嘅一个状况，就系我哋知道有主耶稣，不过呢我哋实际上呢喺我哋生活面对一啲事情嘅时候呢就系好惊啦。我唔睇到电视新闻话呢，即係之前呢讲緊美国直谷银行话破产喎，跟住呢好多人呢就即刻走去排队。原来有啲事呢一听到呢个个即刻失常咁呢做一啲平时唔会做嘅嘢，就可以个个走去排队。有时呢我哋身边有啲人呢常常呢都会令到我哋呢好担心好驚。咁我哋今朝呢我哋教会里面呢都有即係有个姊妹啦，受洗啦。咁佢都分享佢话呢，佢其实喺佢未信耶稣或者初初信耶稣嘅时候都系咁啊。佢諗起佢个仔呢，即係成日都系会沉迷打机啦，即係打到几多一个地步，就系即係脾气好暴躁啦，跟住呢就有时呢会即係唔想屋企人管呢，直情系唔返屋企。试过半年呢都佢都搵唔到佢个仔。其实佢都讲緊，就系佢 佢好似信耶稣，不过咧，其实佢里边咧，成日都为咗佢个仔咧，好惊好惊，惊到就系有阵时咧，唔识得去依靠神啊。唔知有阵时我哋都会唔会咁咧？嗬，有啲事，有啲人就令到我哋咧，总系咧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好多好多彷徨不安。啊，不过呢段圣经，如果你睇翻呢个马可福音留下呢个嘅片段嘅时候，佢嘅目的作用并唔系就好似去到第八节里边讲紧嗰种咧，要我哋咧害怕。佢唔系想我哋睇到嗰种嘅害怕，因为当你认真去再睇落去嘅时候，其实呢个马可福音嘅整个嘅结束啊，呢个故事呢个结局嘅结束嘅时候，其实个重点系喺第六同埋第七节里边。在第六和第七节里面。这里说什么？原来呢，他们在那个坟墓里面见到那个少年人对他们讲的时候，对他们讲一件很令人惊叹的事情，很惊讶的事情，就是什么？他说不要惊恐，他说那个拿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啊，看他安放的地方，他是告诉这几个妇女听，就是嗰、那個佢哋一路揾緊，諗住咧要去高嗰個嘅耶穌咧，佢已經復活咗啦，唔喺呢度啊！呢度就正正好就係話俾呢班婦女聽，你哋唔係淨係驚嗰啲事，唔係驚嗰啲人，而你應該反而你睇下你嘅生活嘅焦點睇唔睇到為耶穌能夠復活。耶稣已经是一个复活的主，而惊讶而赞叹，而令到我们生命的焦点有一个更加对准的方向。我记得我在、大约在二十几年前教书，我就在一间 Band One 的学校里面教书。那时候我们都试过学校里面有两年连续就逢一月。逢一月呢就有学生自杀。所以呢，即第一年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即已经很紧张去处理。但原来呢，到第二年的同样呢一月呢，再有这件事发生的时候，那时候呢，即学校的气氛呢，都是好像刚才这段经文这样讲，是很惊恐的，那些人呢很沉的心情，即是呢个个呢都不好笑得出，即是我们当时我是其中一个辅导老师，我们的辅导老师要倾向啊，怎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呢？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辅导老师呢，他教我们一个方法啊，不如我又试下大家一起做一下嘛。啊，咁大家试下呢，两只手啊，试下摆下在你的眼睛隔离，大家做不做到啊？啊，摆下两只眼睛隔离，好试下呢去周围望下嘢咯。是啊，他就教我们呢，喂，你试下咁样望嘢，跟住他话呢，你试下抹大啲只手。擘大啲手，又试下周围望下嘢咯。你试下再擘大啲只手，再擘大啲只手。而家睇嘢系咪清楚啲啊？系啊，如果我哋只手净系摆喺呢度咧，我哋睇嘢唔清楚啊。原来我哋咧生命里面好重要嘅焦点咧，我哋都睇唔到。我哋净系睇到嗰啲唔开心嘅事啊，好烦恼嘅事啊，遮住咗我哋嘅眼里边咧其他嘅位置，我哋睇唔到出路啊。就好似啲三个嘅妇女里面，一见到空咗个坟墓就好惊好乱。但系呢，原来呢个天使提供一个真正嘅答案，就喺呢个故事嘅结束嘅时候提供一个好重要嘅答案，就系咩呀？我哋嘅主耶稣系复活嘅主。所以今日呢，我哋面对生命好多嘅挑战啊困难嘅时候呢，我哋要问我哋能唔能够同样相信佢哋这个少年人所讲的说话，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呢？各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原来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要相信的呢，不单止只是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如果耶稣，我们只是个信仰只是包含了呢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呢，那可能耶稣只是一个好人来的，一个好好的人，一个好伟大的人，一个好爱你的人。但是不能够彰显他呢，他是那位死而复活的主，那位的神。原来呢，我们的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相信复活。所以我们除了纪念呢，就是受苦节，但同样呢，第三日就是今日的主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要更加要纪念的就是今日是复活节。 因为复活节里面正正好讲明就是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而这个复活呢是真实的。所以呢这里呢都引用到就是有一位的作者去讲出就是我们这个复活的事实呢是经过呢一些的考验呢，其实可以很清楚证明呢耶稣是真的复活了。无论透过当时耶稣的死亡和埋葬呢，是有了很多人证物证去见证耶稣的死亡和埋葬。不是只有几个妇女，不是只有几个门徒，有了兵丁，有了很多人呢在当中看着。但同时间耶稣的坟墓呢到了第三日是一个空的坟墓，也都有历史的确认。以至到就是因为这个坟墓真的空了，所以呢没有人能够反驳。以至到当时的人都很想找一些理由去告诉人，会不会是那些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体啊，因为真的找不到那个坟墓里面呢耶稣的尸体嘛。所以呢原来耶稣复活这件事呢是真实的。耶稣复活这件事真实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真的有人见到复活的耶稣。保罗很清楚就说有基法啦，有耶稣所爱的门徒啦，是吧？你还记得即是在提比利亚海里面呢，哇，耶稣同门徒烧鱼食啦。跟住呢耶稣显现给五百人睇啦。耶稣后来显现给保罗睇啦。呢啲人人都係真真实实见过复活嘅耶稣出现。甚至乎去到第四点就话呢，嗰位反对基督教反对耶稣甚至乎要迫害基督徒嘅保罗，佢都亲眼见过耶稣，以至到佢生命有转变。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呢都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呢是真的一位复活的主。一位复活的主带来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用害怕了。很多东西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个焦点，我们只是看到问题，看到困难，看到难处，看到仔女不听话，看到生活不行，看到工作好像 很沉闷没出路。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但我们如果当我们搞清楚我们的焦点，我们看到是复活的主，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是有盼望，我们生命是可以有东西是靠得住。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成为你人生的焦点呢？我们有没有跟错了我们要跟随的人呢？你看得到呢，我们有时候的车后面呢都会连了不同的东西，其中这一架车呢就写着什么？Don't follow me, follow Jesus. 是吧？我们有时的车都叫你，你不要跟着我，因为提醒你，你不要撞架车埋你。但是呢更加重要就是什么？我们要 follow Jesus。我们有没有搞清楚我们跟随的对象是主耶稣自己呢？因为如果你知道搞清楚你的对象是主耶稣的话，你就会知道当我们体会到这个复活主，他复活了之后会跟我们再一次有一种故事的延续。这一个故事并不是已经去到一个终结。所以那个少年人怎么说，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不在这里之后他做什么呢？这里很清楚，在第七节就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和他所爱的彼得，他在你们以前就已经去了加利利，在那里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想和我们继续建立一份紧密新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门徒是什么？四散的，个个都走了不知道哪里，有些人就去重操故业，是不是？再有一次做渔夫，有些人就很失望。但是原来耶稣他很重视他复活的主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份很重要的关系。而这份关系在第14章28节的时候已经讲明了什么？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耶稣在未死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告诉你，我要继续跟你们一起。所以我在你以先就去加利利 里面去等你们。而去到第二家这里就说什么，耶稣就在他们以前就是去了加利利。所以去到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就等待他们，以至到再一次跟这些离弃他、出卖他、远离他的门徒呢再一次建立关系。所以耶稣烧一条鱼给他的门徒，告诉他放心啦，我仍然照顾你，我仍然爱锡你。当你有疑惑的时候，耶稣说你掂下我的伤口啦，你不需要再疑惑，就是这样跟多马说。正正好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或许我们都曾经得罪神，远离神，抛低神无理，不过在这个大结局里面，正正好告诉我们，就是个关系可以跟上帝重建，因为耶稣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有神陪伴在我们身边。所以当我们知道复活节是真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呢是一直都会继续陪伴在我们身边。所以当你孤单啊、无助啊、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去跟神呢去倾诉。但是不单止这样，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新的使命。因为这个少年人就跟几个妇女说什么，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们很害怕，但是这个少年人就告诉他，你们要去告诉，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这个是命令上帝吩咐我们，当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去告诉人听。即是当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去告诉人听，哇，耶稣复活了，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不要收埋把口不讲啊。正正好刚才我们见得到这个结局的时候，这几个妇女就很害怕地走了去。留下了一个他的问号，就是究竟这几个妇女有没有跟人讲呢？留下了一个问号，究竟他们有没有跟人讲呢？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问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不会跟人讲呢？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这几个妇女这样，最后很害怕了之后走了，会不会没有跟人讲呢？你要知道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跟人讲咯。耶稣给我们复活，知道他复活了之后，正正好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去告诉人听这个复活是真实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就是什么？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呢，要给他们施洗。凡主耶稣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吩咐我们呢，都要去告诉人听。今天呢，一间崇拜完了之后，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应承我，就是你们今天都把握一个机会去告诉人听，今天是复活节，耶稣复活了。这里有一幅图很有趣，就是说如果呢 今天这个时代呢，耶稣复活呢，就有些人什么立刻揸手机影相啦，是吧，即是影低相，跟住做咩，立刻 send message 话俾人听，耶稣复活咗啦。弟兄姊妹，今日都挑战你，今日藉着呢个咁好嘅日子呢，一阵你都去用你嘅方法去话俾一个人听，一个你好想话俾佢听嘅人，今日系复活节，其实系纪念耶稣复活咗㗎。耶稣嘅复活系真实㗎。耶稣嘅复活系真实㗎。弟兄姊妹，去到即是当你看马可福音，看到一章八节这里完结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故事的结局，留下了一个问号，就是我们去不去呢？我们会不会讲给人听呢？还是我们还是很害怕呢？高还是不高呢？就是 go or not to go， 这个就是我们要很重要的决定。去到最后结束呢，又要讲一下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16章一至八节呢，就是那个这套好像电影一样的结局嘛。咁原来呢，刚才我们说有彩蛋的，是吧，九至二十节呢，就是好像呢很不一样的呢，就好像一套电影的彩蛋这样。彩蛋是什么来的？原来呢英文就叫 Easter Egg， 就是 Easter 复活节呢的一个滚蛋游，滚彩蛋的游戏。 啊，所以有啲电影里面咧就有啲彩蛋啦。而今日就系 Easter 啦，就系复活节啦。我哋嘅彩蛋系咩咧？睇下咯，就系、是、第十六章嘅第二十节。结果点咧？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嘅道。阿门。原来彩蛋里面咧就系、是、通常你睇电影机彩蛋里面讲咩啊？讲有冇下集啊嘛？系咪？你睇 Marvel 啲电影最尾就彩蛋就通常有少少透露咧，好似有下集。原来咧呢一个嘅马福音最尾嘅彩蛋咧就话听咧。要去话俾门徒话俾彼得听嘛？结果点咧？门徒彼得就见到主嘅时候，真系见到咧复活嘅主嘅时候，佢就去到处传福音，将主所做嘅嘢去话俾人听，将呢个复活主嘅真实嘅拯救咧去话俾人听。所以咧，续集会唔会有续集咧？就有啦。马福音之后有所谓嘅续集，就系门徒就成为咗见证，就将呢一个耶稣嘅事情咧，好似拍电影咁，就拍出嚟，一个一个个门徒咧去做见证。咁跟住我就问啦，仲有冇续集咧？啊，仲有续集噶，就系咩咧？如果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见证到复活嘅主嘅人，我哋都走出嚟去话俾人听嘅话咧，咁呢个续集咧就继续拍落去，有好多唔同嘅续集，而会唔会就系你哋咧？吓，最近都一下，我哋有几次会面都识咗好多唔同嘅弟兄姊妹吓，虽然唔能够一一去记述，不过都好期待住咧。我见到呢啲嘅啊，呢几次见到嘅弟兄姊妹，你哋都成为拍续集嗰一位，就系咧去将耶稣复活嘅好消息同人分享。求主帮助我哋珍惜今日嘅日子，去同人话俾人听，耶稣系复活嘅主。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我哋求你去帮助我哋，让我哋咧去真系知道，我哋唔系净系自己基督徒自己走埋一齐庆祝复活节，而我哋更加要将复活嘅信息去同人分享，以至到真系咧，我哋让更加多人咧知道你系满有大能嘅主，更加让更加多人咧，佢哋面对住受苦、困苦，佢哋痛苦，佢哋咧迷茫，佢哋无助，佢哋失望、惊恐嘅人里边咧，佢哋就因为能够就我哋能够听到复活嘅主嘅信息咧，佢哋都唔再惊，让佢哋揾到生命嘅焦点啊！主啊，求你就帮助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呢份嘅勇气，有呢份嘅力量咧，走出去话俾人听，耶稣你就系爱我哋复活救恩嘅主，我哋就多谢你，听我哋祈祷系奉耶稣嘅名字而求，阿门。